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, I'd like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. 别说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，每当我邂逅他，我张嘴巴说是没有。去的尽管去，还有来的也请尽管来，那么去来之间不停的变化，我不明白。早上我起来发现碧空太阳已在，太阳它有脚尽情悄悄的挪移，包括我座椅。我肚子饿了，所以我打开冰箱拿了虾酱，然后把家乡的土产放入锅里。 No matter what it should be， 我照样把它吃了，就像洒满无意的酒气，只能酒气无止酒气。吃完躺在缠着绑带的椅子休息，幻想在抽屉里亲吻女孩汽油底，看看西游记，我没有底油气。我和蜘蛛精他们一起玩的一游戏，他们三头里有比修理的汽油戏。我追一把我累，睁眼发现竟然早已天黑。 时光流逝，光流光流流，时光流逝，光流时光流逝，光流时光流逝，光流。 But I'm the best you ever did. Now would you show me one more time it is?哦、我得走了，我得快一些，和所有过去说拜拜，谢谢。有走就还会有来的，别怕我。过的日子磨叽磨叽，其实我过的不是日子，而是寂寞。菩萨保佑，磕头磕头对你说，阿弥陀佛。因为我犯了很多错，却在把时间浪费。手机没有保留，你说喂，我说呸。谁把时间偷了？谁在贼喊捉贼？没你几岁？醒来天已经黑，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恋爱一遍。一瓶美酒，希望见上老朋友一面。光阴足够，胭脂就能傻上一片。2009，已经过得只剩一点点。 时光流逝，光流，光流。时光流逝，时光光光， 珍惜时点。 时光流逝，光流，时光流逝，光流。 But I'm the best you ever did. 眺眺望远方的我，要向他们致敬。不学绑匪，另类的难以置信。分分秒流逝，有人自尽，有人自信，有的指定。时间像灵，指令急急都有，你得使劲。日子如烟，徘徊之间，被微风吹散，拨开薄雾，渐入薄暮。堆满父母白发，小时候撒在地的麦芽和他栽下，爱情种子，爱情付出代价。不管谁去了不再回，我想找回过往痕迹，仅视为人生苦短，但虚度可能不短。过去的终点闹钟不会敲，忘记时间的人搞不好要被时间忘掉。生活对我不公，待我不同，给别人24，每天却补充给我26个时钟。有人始终认为黄金年代它已过去10年，但我现在灿烂就在他的面前。 时光流逝，吞噬着我的旧址， 旧址怎样堕落魔笔，在意旧事。 流逝的视线，串联我的指尖， 指点蔓越想给成为的话谈点。 时光流逝， 灿烂，灿烂，灿烂，灿烂，灿烂，灿烂，就在他的面前。 时光流逝， 旧址总要脱落魔力。